10-0 让所有期待着星星帆船的人哑口无言了。电竞时代的阮城本来也来了这场比赛的现场，但是一看这结果，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也没去，就直接闪人了。这场比赛星星的表现实在无可争议，团队战针对烟雨战队，利用地图地形所做的战术布置尤其漂亮。再想挑事儿的记者，在这场比赛中也找不到什么攻击点。毕竟记者们还是要讲逻辑的，完全无中生有，那目前还没有谁和星星有这么大的仇。招待会在一片赞扬中结束，星星凭借着十分在积分榜上蹿升了两位，12轮后已排名第9，距离季后赛区已经一步之遥，而这一步更是微小的不能再微小，仅仅1分。被星星紧紧咬住的排名第8的队伍是虚空，积分71。在第11轮主场出色的以8-2战胜微草后，本轮却客场被呼啸打了一个9-1。不少人已经开始盯起了下一轮比赛。第13轮，星星客场挑战月云，绝非什么不可战胜的对手，而虚空则是要坐镇主场等候刚刚被星星横扫的烟雨。在积分榜上继续保持领先，虚空显然需要像本轮的星星这样强势的出击才行，而刚刚结束的星星和烟雨一战却也算是给烟雨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战术指南。 BOX1 将李华抽离战术体系之外的话，对于烟雨的损伤会非常之大。不过战术这东西理论人人都知，具体还是要看执行力。就星星和虚空各要面对对方的纸面实力来说，更多人还是看好星星下回合就对虚空完成超越。但星星超越射程内的战队其实不仅仅是烟雨，第12轮后排名第7的是曾被星星击溃的百花战队，他们领先星星不过3分，两队如若同分的话，星星就可以以获胜优势位居其中。第13轮，百花同样需要面对一个强敌，呼啸战队。这要没有守好主场优势的话，很可能就被星星一箭双雕的连同虚空一同超过。星星战队正在以非常可怕的方式收获着比分。12轮的比赛，轮回10-0击败了昭华战队，总算没有让星星独享4-0这一殊荣，轮回的节奏也依然强劲。除此，微草、霸图、呼啸都收获了较大比分的胜利。倒是蓝雨战队，本轮主场迎战雷霆战队，在个人赛和擂台赛豪迈地取下5分后，最终却在团队赛中败给了雷霆。两位战术大师的对决，这次是萧时钦取得了领先。赛后的记者招待会，蓝雨队余文周将责任尽揽，而对此却没有记者过多责难，因为余文周其实并没有犯什么错误，他只是因为手速未够，无法将指挥和个人战斗全部照顾过来。毕竟和有萧时钦这种战术大师的对抗，战斗的战术变化更加复杂，不可能全靠养成的团队默契和战术习惯去运转，需要大量的指挥来让队员知晓战术意图。宇文州的手速放在职业选手圈中确实有些不够看，而本场对指挥有了高强度的手速要求，他实在无能为力。而记者招待会上，对于对手，宇文州很无奈地给予了一句， 对手很聪明，准确地把握住了我的弱点。 联盟赛后记者招待会的次序一般是败队先胜队后，不过本轮两队积分同为5分，惯例那就是客队先上主队后上了。宇文周做出这句点评的时候，雷霆已经准备离开，但是后来还是有记者追访到了雷霆队长萧时钦，而后萧时钦也亲自证实，本场比赛雷霆的战术设计确实有刻意的加强变化，而这些变化目的就是逼蓝雨调整，但又来不及调整时露出的破绽，亦或是调整时个别人显露出的破绽。 用复杂多变的战术放大宇文州的手速硬伤。肖世清这一有针对性的设计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觉得这也是针对对手弱点的打击，无可厚非，但也有人认为用战术来制造这种效果实在有些低级无趣。战术本该是闪光的智慧，这么个搞法可有些变质了。于是再然后又引发了有关开放语音的呼声，此声刚出，立刻有人表示这样一来垃圾话可就会毫无节制地喷射了。顿时所有人先想到的都是蓝宇的另外一位某人，垃圾话他未见得有多犀利，但是无节制这形容简直就是对他的量身制作。这位 B 联盟专门修改过比赛规则的某人亦被提及，那些呼唤开放语音的声音消失了，但是很快又有人提出开放同队语音。同队语音那就只能用来指挥，而无法进行垃圾化攻击了，但是这样的语音是无法直接用转播来呈现的，各队各说各话，声音不可能同时出现，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断断续续不完整的，也听不出乐趣。联盟一直启用聊天频道，就是想将队伍的沟通也呈现在观众眼前，这也是一开始不在比赛中采用语音的原因。不专注于战斗操作而腾出手去聊天打字，本身也是对比赛激烈程度的削弱。这时候这种声音也冒出来了，毕竟语音问题由来已久，长期存在争议，只是这些蓝雨和雷霆一战让人们看到了又一种因为没有语音产生的问题。宇文州以他独有的方式在荣耀联盟中生存着，联盟也希望看到各种各样形态的选手，可是现在宇文州这种形态的存在正在被扼杀。有了雷霆的战果，是否以后所有战队在面对蓝雨都会采用复杂多变的打法？毕竟这不是只有战术大师才能做出的事，连战术的对决都变成了手速的比拼，我们的职业比赛当中到底还有没有智慧？质疑的角度越来越高，之后更是从宇文州上升到了针对所有战队的指挥选手。无法语音让他们必须承担更多的键盘操作，这不是像垃圾话不想说没时间说你就别说的东西，这是事关胜负无论如何也要完成的事情，因为禁止语音的规定让他们不得不承担更多的手部负担，对于这些选手而言是一种不公平。承担战术指挥的选手需要的是智慧，而现在手速这种根本一分钱都不关的东西却也因为赛制的原因被强加到他们身上，完全不合理。质疑的声音越来越有力，而联盟也终于正式做出回应，表示将开始正式有关语音问题进行讨论。听到联盟的郑重表态，很多人消停了，放松心情，吐槽时间也就来了。很快就有不少人表示，联盟如果因此再一次做出修改，那么蓝宇可就是出了两个逼联盟修改规则的人了。对于这个有趣的话题，蓝宇方面没有进行任何回应，不过对于开放战术语音，蓝宇战队是鲜明支持的。联盟要做调研，短时间里也不可能出什么结果。很快11月29日第13轮比赛到来，星星客场挑战岳云，没有让他们的支持者感到失望，9-1星星获胜。叶修的单挑不败记录延续成了12场，所丢一分是单人赛场上的苏沐橙意外失手。而这一轮后，星星总算是真的迈入了季后赛区，之前排名领先一位的虚空战队本轮表现其实也挺好的，他们主场8-2击败了烟雨战队，而且他们明显是学习了星星对于烟雨的团队打法，让连续两轮客场作战的烟雨吃了大亏。星星得9分，虚空得8分，两队之间的一分之差被抹平。之后在字母争议上，两队正巧都是 X 级别，然后就又拼到了首字的韵母。彩照字典排序，最终星星领先了。 但是这时已经有人注意到，接下来的第14轮比赛就将是星星和虚空的直接对话。同在星星追赶范围内的百花这轮表现也不错，7-3主场打败了呼啸，目前还领先星星战队一分。而呼啸战队继续着他们的起伏，甚至有人已经将他们的表现总结为了主场龙客场熊。目前来看，这定论还是比较轻率的，大家比较在意的就是呼啸客场输给过301队，但301本也不是什么软柿子，能主场打个胜利不值得太被惊讶。目前排名第10的他们也有76分，只差星星虚空3分。下一轮星星和虚空互斗，没准最后先抢上前8的是301也说不定。呼啸没有那么糟糕，但他们的排名在下滑是不争的事实，目前跌到了第6位，被霸图完成了超越。霸图、轮回和星星是本轮3个9-1的贡献者，蓝雨、微草都以4-6输掉了客场。其中蓝雨是败给了黄蜂，团队赛的失利让人们再将视线聚集到了有没有语音。而这一场黄蜂确实学习雷霆打得比较灵活多变，但真实过程来说，蓝雨的败因这回真不是宇文州的手速。蓝雨战队的选手没木偶到任何变化都需要队长提醒才会察觉去应对的。战术大师之所以是战术大师，就是因为即使一样的思路去布置战术，他的部署也能更加合理完整有效。蓝雨输给了黄蜂，微草却是败给了雷霆。大量的个人赛丢分后，雷霆再次在团队赛里完成了逆转，他们的团战强横的可以在叶修的个人赛战绩一拼了，目前可是12胜1败的节奏，比起叶修的个人赛只是没有那个连。